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并集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53章，结果。 袁子峰觉得李玉锦这话挺可笑的。面对现实，面对什么现实？李玉锦毕竟不是他，不懂他的心情，不知道李琴书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。他在18岁那最茫然的岁月和李琴书重逢，是李琴书教会他人生有更多不一样的意义，也是李琴书教会他原来喜欢一个人，爱一个人是如此的与众不同。如果不是李琴书，恐怕他现在正在国外浑浑噩噩的混日子。可是那又怎么样？袁子峰闭紧了双眼，双眸暗淡地看着天花板，脑子里无法遏制地想到了李琴书对他笑的模样。他的酒窝像是盛了满满的一捧蜜，很好看，却看到让他觉得那么虚幻，伸出手去抓却无论如何都抓不到。快开学了，袁子峰的室友陆陆续续地回了学校，得知他住院的消息全都跑过来了医院。虽然是单人病房，但一次性容纳这么多人还是有点捉襟见肘。屋子里狭窄逼仄，众人说话的声几乎快把屋顶给掀穿了，连护士都进来提醒了好几次。谢廖东倒是一反常态的安静，进来之后一直在旁边坐着没说话。周春东看看西看看，最后道， 哎呀，有钱人家的少爷就是不一样啊，住的病房都跟酒店似的。以前我爹妈住院的时候，那睡的都是多人间，吵就不说了，一股子莫名其妙的味道，哪里像你这里啊香喷喷的。 哎，你够了，坐一边去吧，生怕别人不觉得你聒噪吗？ 老赵啊，我发现你自从谈恋爱之后性格越来越暴躁了，你这是逐渐暴露了本性，还是被姑娘改变了性格呀？ 赵西才懒得搭理他，把自己事先准备好的鸡汤递过去。 这是云姨准备好的，让我帮忙带过来，她今天公司有事来不了。 谢谢。袁子峰道了声谢谢，面上没有太多的表情。赵西和谢廖东面面相觑的对视了一眼，突然就有些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。周春是个心大的，完全没感受到屋子里这尴尬的气氛，然后有兴趣地问道， 哎，袁哥，我听说你是见义勇为火场英雄对吗？你当时怎么想的？怎么会就这么冲进去了？ 也没想太多，里面的人很重要，所以就冲进去了。谢廖东脸色变得更难看，他冲着周春使了个眼色，示意对方别再问了。奈何这周春是个没情商的呀，不仅没有 get 到，反倒是更加的兴致昂昂地说道， 是谁啊？ 袁子峰垂眸，眼珠子动了动， 哎，你这几天不就一直一个人待着吗？你男朋友没来照顾你啊？ 他这话一说出来，谢廖东脸色微变，真恨不得立马上去把这人嘴给冻结了。奈何他不敢轻举妄动啊，就是周春自己都意识到了，他这句话说出口，房间里这气氛一下就沉下去了，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除了袁子峰，其他那三个人似乎都在等待着宣判死刑呢。 可令谁都没想到的是，袁子峰就这么沉默了两三秒， 他也受了重伤，估计也在住院吧，不太方便过来看我。 齐廖东眼神微微一动，难以置信地看向赵熙，下意识地问道： 老大，你还不知道李青书他…… 赵熙一把握住齐廖东手腕，阻止了他下面的半句话。齐廖东这才发现自己也多嘴了，顿时咬了咬舌头，把话又给吞了回去。知道什么？袁子峰侧过头来看向齐廖东，齐廖东望着他那双黑黝黝的瞳孔，突然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袁子峰好像不知道李琴书的事儿啊。至于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，他也不清楚。袁子峰的表现让他无端的起了一身冷汗，张了张嘴，竟然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 啊，没什么。对了，我突然想起来，云逸还让我帮忙带一句话。 什么？ 说祝你早日康复。 袁子峰看似被吸引了注意力，顺嘴问道： 还说等你好了，请我们俩一起去吃大餐，弥补他这次没空过来的遗憾。 有什么好遗憾的？住院又不是什么好事。西廖东和赵熙一阵干笑，独独剩下周春一个人站在原地，颇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意思。好不容易送走了三个人，袁子峰耳根子终于清静下来，他脑子里有点乱，干脆拿出手机翻出来几道高数题做，连续做了两三道才冷静下来。望着自己手机屏幕上李琴书的照片，袁子峰突然闭了闭眼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拨通了李琴书的电话。自然是没有人接，冰冷的女声紧跟着响起来： 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不在服务区，请稍后再拨。 Sorry。 袁子峰挂断电话，给李琴书发了条微信过去：身体好些了吗？你在哪个病房呀？他粉饰太平，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袁子峰在病床上躺着，一句一句地给李琴书发微信，直到对话框上面突然闪烁了一连串的小字：对方正在输入。他身体微僵，猛地一下坐起身来，身上的伤口因为他的动作而被拉扯得泛出细微的疼痛来。袁子峰双眼死死盯着那行小字，说不清楚心里是什么滋味。终于对方停止了正在输入： 我是李云锦。 袁子峰手指微僵，一瞬间有点握不住手机，只觉得这东西宛如千斤重。他的嘴唇不自觉地抖动了一瞬，然后砰的一声，手机轻轻落在被子上。袁子峰脑子里一片混乱，皮鞋踩地的声音响起来，越来越近，咯吱一声，房门被推开了。李玉锦面无表情地从外面走进来，手里还握着一只手机。他和袁子峰对视着，却好像有些承受不了对方眼神的逼迫。他略微挪开了一些视线，然后道： 袁子峰，不要再自欺欺人了， 出去。袁子峰铁青着脸憋出两个字，似乎已经预计到接下来李玉锦会说什么。李玉锦抬起头，神色略有些不忍。袁子峰见他不动弹，干脆自己往被子里一缩，然后用棉被遮住脑袋，想蜗居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把一切都挡在外面。可李玉锦怎么可能让他如愿呢？他只知道袁子峰一直在这么自欺欺人下去，很有可能会伤得更深，更难走出来。李玉锦往前走了两步，一只手揪着被角狠狠往下一扯，被子被他掀落在地上。他揪住袁子峰的衣襟，逼迫对方抬起头来。袁子峰脑子里混混沌沌的，觉得自己意识有点模糊，像是在发低烧。他怔然地看着李玉锦，下意识地开口道： 李琴书，我发烧了。 就好像下一秒李琴书就能因为他发烧而忙碌起来一样，忙着去找药，去找冰块，去弄热水，去帮他消解这额头散不去的热意。仿佛李琴书会开口说，可是袁子峰没能等来李琴书这句话，他等来的是李玉锦。李玉锦薄唇微掀，眉头轻拧着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， 他死了。 袁子峰浑身一僵，一时间竟然一个字都没能说出来。 被找出来的时候已经烧得不成样子了，成了一具焦尸，警局那边验了 DNA， 当天出的结果。 李玉锦深吸了一口气，似乎也有些不忍，可最后又重复了一次， 李琴书死了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